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，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。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，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。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，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。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，生死对决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寻找时间的灰度》，作者安逸，演播刘宇阳。 徐之仪和沈四他们谁也没有说话，只隔着数十公里的距离，借着电话彼此陪伴着，在寂寞阴冷的夜晚默默吸完了一支烟。 OK， 催眠时间到了。 沈四将被椅放得更低，整个人半躺着，用几乎耳语的声音轻轻地宣布： 好啊，拭目以待。 你应该闭上眼睛，徐之仪。沈四的声音带着蛊惑，徐之仪心中一动，身体向下一滑，重新窝进了被窝里，侧过脸将电话压在耳朵与枕头之间。还没等徐之仪准备好，沈四的歌声便响了起来。歌词里是这样说的：你说你已飞行太久，你说你已厌倦夜游，你说你是一粒迷路的星辰，妄图独自点亮黑暗，却只能照见小小的自身。微光闪，星途暗，飞溅的泪注定孤单。就算是我们的奢望，最美的约会是与你一夜相伴，谁说星与星的距离注定太远。歌声低低的，沙沙的，如同耳语，带着祈求，几乎像是一个温润的吻，直接扑入徐之仪的耳朵。猝不及防的，他的心脏猛地一缩，如同被针扎了一下，他有些慌，还有点痛。他被那声音禁锢，躺在被窝里一动也不敢动，仿佛一动那可以把时间都烧成灰的声音就会突然消失。徐之仪几乎连呼吸都无法抑制地放缓放缓，缓到配合那伤感的旋律。他下意识地分辨着歌词，整个人都被那种灰烬一般的柔软沧桑的声音震撼了。怎么有人可以连清唱都能唱进人的灵魂深处？这样的声音连配乐都显得多余。一曲终了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电话里又只有呼吸声。过了很久，沈思有点不自信地问： 怎么不说话？傻了？ 不能说我睡着了吗？徐之仪轻轻地说，他真的像是做了一个很深很深很美很美的梦，梦里全是沈思的声音化成的轻舞。 看来我的功力不减当年。 你不唱歌可惜了。 没法唱了。 那你现在是在做什么？ 催眠啊。 那继续吧。然后沈思又唱了一首 Come Home。 哇， Come Home 是我的最爱。徐志仪惊讶极了，沈思怎么可以唱得比原唱还要摄人魂魄。 闭嘴，再不睡我就不唱了。 徐志仪出奇的听话，没有再多说一句。他伴着沈思的歌声，在呢喃如情话的细语中一夜酣甜。他不知道这是两年多以来沈四第一次唱歌，今夜之前沈四一直没有办法开口唱出哪怕一句完整的歌词。躺在车里看着渐渐发白的天光，听着遥远的汽笛声，沈四对着传出轻微鼻息声的手机印上了一个轻轻的吻。 谢谢你400万。 徐之仪醒来的时候耳朵还老老实实地贴在手机上，手机应该刚挂断不久，机身还在发烫。他不禁惊讶于昨晚的荒唐，竟然让 Top Star 给他免费唱了一整晚的催眠曲。不过效果相当的好，一夜酣沉，连梦都没有做一个。他决定早点将实验结束，作为回报送给沈四。他立即起身洗了澡，匆匆赶去了实验室。 然而到了实验室拿到数据，他整个人都懵了，但又不由自主的亢奋的牙齿都轻喝了起来。秦观已经猜到这个病毒没有这么简单，但是没有想到会如此的惊人。徐志仪立即召集两名助手，果然是病毒变异了，初步判定这是 H1N5 和 H5N1 的基因组合重新产生的新亚型。八段基因片段里，除了四条禽流感病毒的 RNA， 居然多出了两条猪流感病毒的 RNA， 一条人流感病毒的 RNA 和一条鼠流感病毒的 RNA。 这应该是历史上 RNA 最复杂的流感病毒了吧，它与我们之前发现的甲流所有的亚型完全不同。这代表着这种新型的病毒除了禽类和猪，甚至老鼠也能传染给人类，而人和人之间也能传播。猪果然是最好的中间宿主。冯丽达悄声地对着身边的任菲菲说道。任菲菲已经吓得脸色惨白，连回应她一声都已经做不到了。徐志仪没有理会她，只是继续沉声道，而且最可怕的是，这里关键蛋白的七个氨基酸都改变了，传播能力翻倍，这样它可以很轻易地通过空气传给人类。这种新病毒的致命性、传染性，恐怕是目前我们遇到过的流感病毒中最强大的。天上飞的鸟，餐桌上的猪，地上无孔不入的鼠，还有我们每天亲密接触的同类，都变成了病毒的宿主，简直避无可避。 H5N1 和 H1N5 本来就是高致命性的流感，结合成的新病毒在人和人之间还可以相互传播，致病性极高，传染力度更是可怕。徐志一看着数据报告，整个人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他沉声对冯令达和任菲菲说，你们马上把所有能做事的人都集中起来，开始给这种病毒进行基因溯源，做小鼠感染的实验。下午我和你们所有人一起开一个碰头会议，然后商量接下来的实验。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病毒全面地了解清楚。我现在就通知防疫部门，马上跟院长汇报。冯令达与任菲菲立即点头应下，分头开始做准备工作。出了实验室，还没出更衣室的门，徐志仪便立刻致电苏青。电话里，徐志仪言简意赅地将实验结果告诉了苏青。回国之后，苏青除了在医学院任教，还任疾病中心病毒防御控制所的首席专家。他立即意识到，高致病性的流感病毒不光通过鸟、猪、老鼠传染给人类，还能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，意味着什么。就算是见惯了风浪，苏青仍然不由自主地紧握着手，指甲掐入了掌心，掐出一道道的血痕。他知道之前疾病中心帮助广州瞒住疫情，意味着疫情发展到现在也许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掌控，但是他也明白，如果不隐瞒，整个广州乃至全国都会因此恐慌，人人自危，乱成一团。志仪，这次的事情你算是立了大功，你有兴趣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吗？苏青很正式地问。警察那边你已经搞定了？广州那边一直做出错误的判断，我们不追究他们，他们也不会追究你的事，已经向警方销案了，所以你加入吗？你都与他们做好交易了，我能不加入吗？徐志一笑了，一切如他所料，广州的工作人员果然还没能捕获病毒。我正好在研究流感病毒的变异规律，这次的新病毒倒是一个很好的契机，我这边先做一些病毒的传染实验，你们尽量多提供一些病毒的样本给我，合作方式直接与我们院长商量吧，反正你们也是老熟人了。稍后我亲自到学院来找你们院长，病毒的事情你跟下面的人打个招呼，千万不能泄露出去一丝半点，否则引起恐慌，麻烦就大了。我先跟院长通个气，然后发份报告给你，这事儿瞒不住。你们尽快收集一下最近的流感死亡病例吧，我猜数据绝对不止上报给你们的那些，早点召开新闻发布会吧，隐瞒就是杀人。这事儿你觉得是我能做主的吗？那你赶紧找能做主的人啊，你以为我没找过啊？妈，你也别跟人家太过硬顶了，解决事情不只有守规矩这一种办法。徐志仪知道他妈妈这一辈子最不怕的就是得罪人，可是有些事情就算是得罪了人还是办不下来，尤其是在这种敏感的时期。徐志仪出了实验大楼便去院办找王院长，王院长不在，他又骑了自行车赶到王院长的家。 正值中午，王院长家的保姆正在往饭桌上端菜，老火炖的鸡汤浓香直扑徐志宇的面门。王院长还笑眯眯地打趣，赶着饭点儿来是想蹭饭了吧。徐志宇顾不得一路疾驰，喘着粗气便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地同王院长汇报了一遍，就连他搞到病毒来源这种不光彩的手段也一并告诉了王院长，只略去了沈四不提，并知会他苏青会立刻赶来见他。可是王院长一听脸色都变了，他饭也顾不上吃，立刻打电话给苏青，两个人在电话里就谈了起来。过了半个钟头，王院长挂了电话，转身看着徐之仪，脸上是受到惊吓后震动过度所呈现出的恐惧。你妈妈刚刚收到消息，广州那家医院死了七名医护人员，仅仅在医院内就查出了49人受到感染，现在正通知医护人员的亲友也去医院接受排查。徐志怡愣了一下，脑海中浮现出那天在医院看见的老吴、陆成还有几名护士的面孔。他顾不得王院长在场，立刻给方恒拨了电话。电话一通，徐志怡刚听见方恒在那头温言细语的喂了一声，便立刻打断他要说的话。师兄，你在呼吸内科工作，我告诉你件事情，不过请你暂时保密。你还记得上次你陪我去陆城的医院看望感染 H5N1 的一家三口吗？ 记得，怎么了？ 方恒下意识地捏紧电话，他很少听见徐志怡用这么沉重的语气说话。那不是 H5N1， 简单说算是 H5N1 和 H1N1 重组的一种超级病毒，致病性传染性极强，它可以在人与人之间通过空气传播。死了女儿的那对夫妻也死了，陆城的医院也感染了49名医护人员，死了7个，同时沿海城市上海肯定也逃不掉。而且按照这种病毒的传染性来说，很快会在全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蔓延开，疾病控制中心还没有向外通报，目前绝大多数感染的病人还被当作普通的流感诊治。但是师兄，你必须小心，你们呼吸内科最近千万要做好防护，光是 H5N1 的致死率就高达59%，现在变异了更可怕。我可以很负责地跟你说，如果不控制好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。徐志怡一口气说完了，方恒沉默了一瞬间，沉声说道，我先挂了，你等我一下。过了大概10分钟，方恒的电话打了过来，陆成今天早上死了，死前突发急性脑膜炎，呼吸衰竭，肺部大出血。他们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一半都进了 ICU， 出现不同程度的器官衰竭和出血状况。徐志毅能听出他的声音在发颤，其实这结果他早就猜到了。想到当时主治医师老吴见他穿防护服还取笑他胆小，想必老吴得知自己被感染的那一刻一定非常后悔吧。我得马上通知我们的原班，志毅。 不行，师兄，我妈让我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要么你和我妈先联系一下。 我马上联系她。方恒明显焦躁了起来。作为一名呼吸内科的权威医师，他太知道这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流感有多可怕。一人感染，全家得病，说的就是流感。有时候，一个人得了流感，整栋大楼的人都会感染上。 师兄你要小心，医生现在是感染的高危人群。 志毅，你也多小心。 我没事儿，我们实验室都是病毒的监狱，牢不透风呢。 徐志毅故作轻松地安慰着他。我是说你平时也要小心。 嗯，你偷偷跟方叔叔他们也说一声吧。 志毅，你不怕你妈说你？ 我妈应该已经私下叮嘱过宋叔叔和西西了。 徐志毅有些想笑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啊？每位知情者都有自己关心的人，再无私的人也不敢拿自己亲人的生命博弈。 小徐，你这么快就把你妈妈出卖了。 王院长在一旁把徐之仪与方恒的对话听得很清楚。 院长，你会把这件事情瞒着不告诉师母和琳琳吗？ 徐之仪板着脸问。 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师母，她去菜市场给琳琳和我孙子买鱼去了。 而且这桌子上还炖着鸡，刘阿姨今天现杀的吧？ 徐志怡不动声色地继续说。王院长转身看着还在厨房里张罗的保姆小刘，脸一下子就白了。从王院长家里出来，他又发了一条短信通知沈四， 接着徐志怡想到整天与小商贩斗智斗勇的老友江纯一，去他的保密。几乎是不假思索的，他拨通了江纯一的电话。 哟，今天怎么有空找我呀？你不是被帅哥包养了吗？应该忙得脚不沾地才对啊。 自从徐志毅的工作室接了夜行剧组的赞助，江纯一就开始满嘴跑马。严肃点儿。不知为何，徐志毅原本低迷紧张的情绪被老友的插科打诨给搅散了不少。 哎，江纯一，我跟你说个正事儿，不过你自己知道就行，别到处传播。 你不会是后知后觉的来告诉我沈思和霍奇谈恋爱那档事儿吧？ 江纯一继续调侃着他。 不是，我要告诉你，现在广州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流感病毒，高致命性，高传染性，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。我们吸入的每一口空气都有可能藏着一枚定时炸弹，随时会在你的体内引爆，炸得你内脏血肉模糊。你最近啊，出门最好戴一个24层的口罩，随时洗手消毒。别在外面吃饭，尽量避免去公共场合，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，下班赶紧回家。然后呢，把门窗关紧，用空气净化器内循环，最好哪儿都别去，能请假不去上班最好。如果身边有人感冒发烧咳嗽，你就让他赶紧去传染科看病。还有，你千万不要接触鸟类，鸡肉猪肉都先别吃了。你们查歪租房的时候看见老鼠赶紧绕道。 你说真的啊？有这么严重吗？ 我觉得应该比 SARS 还可怕。 徐志怡老实承认。 你肯定？ 江纯一正在与质监局联合执法，查出了一家劣质油加工工厂。听到徐志怡在电话那头谨慎的嘱咐，不由得浑身发毛。看着油乎乎的工厂地面，只觉得空气里有一种无形的病原体正在慢慢地向他靠拢。他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口鼻，又惊觉自己的手也并不干净，赶紧放了下来。这病毒样本就在我的实验室里，目前我是第一个发现的人，偷偷告诉你的，千万别到处传播啊，不然会给我惹麻烦。徐志怡仔细地叮嘱着。 我保密呀，我得赶紧告诉我爸我妈还有我男朋友。 江纯一怪叫了一声，咔嗒挂了电话。徐志怡对挂断的手机笑了一下，估计明天这个消息就会像炸弹一样，伴随着千万别外传的叮嘱，在人群间引爆，并快速地辐射开来。但是就算会引起恐慌又怎么样呢？至少人们都有了危机意识，会更加小心地保护自己，防患于未然，总比全部无知无觉井然有序地快乐生活着，然后突然被病毒袭击集体倒下好得多。徐之仪骑上自行车快速赶回去与自己的研究小组会合。路过书报亭的时候，他在一本娱乐周刊的封面看到了沈四，他心中突然一软，想起了昨天晚上他彻夜不息的歌声。几乎是下意识的，他回忆起了几分钟前江纯一在电话里那句开玩笑式的话，沈四谈恋爱了。不知为何，他像是吃了一碗重油重味的隔夜菜，有些腻味。鬼使神差的，徐志怡停下了车，买下了那本杂志。杂志上的沈四正与霍奇相拥跳舞，璀璨的水晶灯下，两个美丽的人犹如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旁边另外配了一张一看就是偷拍的照片，照片里沈四正在逛街，眉头轻蹙，鼻梁英挺，嘴唇微微地抿着，眼睛不耐烦地半望着天。可是就是这样极度不配合的表情，性感的张力却已经透过薄薄的纸张铺上人的面颊，令看的人忍不住的心跳加快。而在沈四的身边站着一名艳光四射的娇俏女孩，一手挽着她，正踮着脚将嘴唇凑到她的耳边亲昵地说着悄悄话，旁边配着爆炸性的标题，集体失恋，音乐魔王恋情曝光。徐志怡草草地翻开了内页，匆匆浏览了一遍。原来沈四与霍奇的恋情已经被捅破有一周了，不断有记者拍到两人一起吃饭，一起逛街，甚至有记者拍到霍奇出入沈四的公寓。尽管大多数的时候沈四都口罩墨镜全副武装，很难被狗仔队拍到真容，奈何他旁边的霍奇却坦坦荡荡，无遮无拦。有媒体记者评论，沈四与女友约会遮遮掩掩，显然不想让恋情曝光。 无奈小女友想要上位，故意将两人约会的行程透露给记者。又有记者分析，沈四宁肯以面罩遮面，也不忍拒绝女友的约会要求，证明两人的恋情如胶似漆，已经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。 你们确定这胆小鬼又戴口罩又戴墨镜的，不是因为怕被传染流感吗？ 徐志毅的目光移到沈四的手套上，默默吐槽。显然随着这段恋情的曝光，沈四是 gay 的留言也不攻自破，舆论一边倒地谴责之前对沈四进行口诛笔伐的那一群人，连小谷也被大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。之前沈四遭受了多少攻击污蔑，现在就收获了多少同情赞美。真恋假恋，徐志怡细细地看了一下沈四臂弯中的霍奇涂着红色的指甲，狠狠掐灭了心中自昨晚起升起的那一点起念。啪的一声，徐志怡一探手将杂志扔回了报摊。 给你，我不要了。 还不等报亭老板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弃车扬长而去了。晚上，徐志怡正在王院长的办公室与一群研究员开会，沈四打来电话，而徐志怡只能躲到走廊接电话。 400万，居然有歌迷在微博里私信我，告诉我最近有致命的流感病毒，可能通过空气传播，并说已经死亡上百人，提醒我千万小心。没想到你上午才确定病毒，晚上消息就传出来了。 消息肯定早就散播开来了，首先医生护士一感染，他们的亲属第一时间会散播消息提醒自己周围的人，加上防疫站的工作人员，我的朋友，我们实验室的人，尽管大家都知道要保密，但总有私心，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流言的传播速度一向比病毒传播得更快，更何况是这种性命攸关的大事。徐志怡淡定地说道，这是他早就料到的结果。晚上微博上就已经传出广州等沿海城市开始抢购抗病毒冲剂、消毒剂、白醋、口罩、手套、酒精等医药用品的消息，人心开始慌了，到处都充斥着流言，国外的媒体也开始关注，有关部门必须做出应对。 我明天要开始演唱会的彩排，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法见面，晚上我请你吃顿饭，算是庆祝我们首战告捷。 沈四故作随意地邀请着。 什么告捷？这才是刚刚开始，搞不好我国人口要锐减一半。 不过话说，你请我吃饭，你女朋友不会介意吗？ 怎么，如果她介意你就不和我吃了？你吃醋了？ 你女朋友介不介意我都不会和你吃饭，我正开会呢，挂了。 别别别， 沈思知道玩笑开大了，忙声阻止，可是电话已经被挂断了。徐之仪坐回会议室，继续与同事们确定接下来的研究方向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他拿起来瞄了一眼。 女朋友是公司安排的，谁让我是 gay 呢？ 徐诗怡面上不显，心中却忍不住想笑。他轻轻将手机翻了过来，专心与大家讨论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幻想小说《寻找时间的灰度》。东汉名臣杨震，为官清正廉洁。一次，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，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，杨震十分不悦，坚决不收。县令说， 现在是晚上，也没人知道，您就收下吧。 杨震说， 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？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。 故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，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，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 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98.2， 把青春还给你。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科技飞速发展，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。很快，一个叫阿辉的网络虚拟人物出现了，他能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。慢慢的，居然实现了一些人的愿望，但是危险却来临了。开始有人离奇死亡，死者生前的上网记录却被删得一干二净，让调查者无从下手。凶手究竟是谁？危险是否继续蔓延？敬请收听科幻小说剧《生命之网》，作者郑钧。这个一生中刚刮过一次胡子的男孩，听着听着发觉杨真那张俏脸儿就像老巫婆的脸一样讨厌。临毕业时，另外一个男孩子又把杨真邀到这家冷饮店。这次那个男孩子一连气儿过了七八关，杨真怪过意不去的，不过他很清楚自己的情感，所以他狠了狠心。 但是你没有名气，我特别喜欢和一个名气很大的丈夫在一起生活，这样我的照片也可以陪他一起登在大报小刊上，我也可以常在大庭广众下露面。你一定要出名，不能做大官就当大款，要不当大腕，反正我不愿意默默无闻地生活一辈子。 杨真觉得这样下去，自己在男人群里一定早就有了恶名。不过他一点儿也不怕自己嫁不出去，他自有主意。工作后的第三年，他又来到母亲面前，一看他那带着娇羞的脸，妈妈就明白了一半。 怎么啦？啊？这次哪个男人那么厉害啊？他有钱，有名气，家里很有地位，你是不是没招了？要让妈妈再教你几招呢？ 不是的，妈妈，这次这个男人既没有钱又没有地位，他也没有随口答应我什么，是我主动向他提出来的。 这就对啦，咱们家从你姥姥那辈儿起就是女人追男人的。 就这样，杨真和这个被自己追到手的名叫彭愿生的男人生活了八年，丈夫成了国内一流计算机研究所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在汉阳有了自己的私宅，有了一辆二手轿车，他们为女儿交足赞助费，让她在市里读最好的国办小学。杨真这一讲，凤儿这顿饭菜也吃不下去了，笑得肚子直痛。杨真也止不住让他带乐了。风儿端起饮料罐，大口大口地灌下去，长长出了一口气，表情忽然变得暗淡起来。 唉，我要是有您那么漂亮就行了。 怎么，你觉得你自己长得很难看吗？ 从小到大都没人注意我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爱在网络里漫游吗？因为只有在那里面，人们才不会注意我的长相。我可以把自己设计的要多漂亮有多漂亮，没有人可以猜想我是个恐龙。 那你又是怎么喜欢上编程的？ 最开始就是因为有人说女孩子绝对干不好这个，他们说你看世界上哪有顶级的女程序员啊，我不服气啊。那时我11、12岁，要说学习编程 年纪已经不算小了，有的男同学那个年纪上了，已经有了全国青少年程序大赛的名次。可我不服气，就要动手学，动手练。后来大概和别人一样吧，编着编着自己就有了乐趣，看着自己能摆弄东西，机器还有反应，听我的话，就觉得自己还是有力量的。其实华新公司太可恨，一家医药公司还搞什么资料保密，治病救人的大事儿，我就是瞧不惯这个。 风儿不知怎的又把话题扯到自己的案子中去了。又过了一天，刘文祥他们仍然缓慢地爬向既定目标，不过这次苏亚军遇到了顽强的心理防御机制。卢卫中在回忆复述时，时空次序屡屡出错，收集的资料全无用处，调查又走向了死胡同。一周来，杨真第一次抽了空回了趟家，和丈夫女儿待了一个晚上。他们没有上互联网，杨真和彭远生有过约定，对上网时间进行自我限制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。三口人在游戏和说笑中度过了一个夜晚。彭雪莲满足地睡去了，看着她睡梦中的笑意，一丝担心涌上杨真的心头。她把丈夫拉到中厅，让他坐在竹椅上。 医生，这段时间单位忙吗？ 不算忙，刚进行完一个项目，正在评估，有一段休整时间。怎么，有事吗？ 明天你送孩子上学吧。 怎么了？有人想搞恐怖活动？ 杨真的脸上带着一丝歉意，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丈夫和孩子，她的心里还过得去，但是让自己的家人担惊受怕的生活，她觉得很是过意不去。于是杨真把阿辉案件的情况简单介绍给了彭远生。 情况很复杂，关键是无法按照常理来理解这个案子。我们不知道哪些人已经被阿辉催眠，也不知道阿辉会以什么方式对待所谓非数字世界的情况。当心一点总是好的，他很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在研究他。你只需要留心陪雪莲几天，我们找到答案之后， HAI 公司不可能再坚持己见，只能把阿辉毁掉了事。 好吧，这些天我会亲自接送雪莲，按你的意思是要防范长得像阿辉的人，对吧？按照设计，阿辉的身高体重都不及我，他的替身如果找得准确的话，遇上了瞧我怎么收拾他们。 彭远生夸张地挥了挥拳头，杨真笑了。风儿向刘文祥告了假，回家去了。几个小时后，杨真开着车，穿着便装来到风儿家。走访帮教这些工作都是基层公安部门的职责，侦查局与此无关，但杨真特别关心风儿的生活情况。风儿的命运和性格都给杨真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杨真的父母没有给他安排一个妹妹，直到风儿出现，他才发觉只有风儿那种自强和倔强的性格才能和他称姐道妹。风儿的外婆正在门口和几个老姐妹聊天，一见杨真来了立刻站起来。在老太太眼里，杨真总是代表着官家的人，代表着权威。杨真随着老人上了楼，坐在从一大堆家具中清楚的空间里。风儿和他的外婆都不怎么去收拾屋子，使本来就很狭小的居室更显得拥挤。 怎么小凤他又…… 伯母，小凤是个好孩子，我只是恰好从这里经过，进来看看这两天他的情绪怎么样。 您来的不巧，他一回来就出去了。杨主任呐，真是太感谢您了，外孙女儿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他本来挺喜欢唱歌，自从出事后一天也没有听到他再唱，一直到您把这个差事交给他，他才又唱又笑的。 您看呢，小凤这的孩子也真是开放，她有个男朋友您知道吗？ 啊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 那男的比他大十多岁，是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，就连孩子自己怕也不知道。我问他，您猜他怎么说？我爱的是他这个人，又不是他的家庭背景。还有您听听，这叫什么话？他要是有家有口，还没离婚呢。 说着，老人拉开一道布帘，把风儿自己的小小空间展示给杨真。老人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，那是用电脑合成加工过的照片，一个成年男人站在冰封之巅，左白云右苍鹭，一派仙风道骨，但此人的原风原貌还能看得清楚。 就是这么个人，长得还可以。 杨真一瞧，阿辉的脸立刻从墙壁上透出来，悬浮在他的面前。杨真的心陡然一跳，他眨了眨眼，以为自己长时间处理阿辉的案件有点神经质了，仔细一看，仍然是阿辉的脸。 伯母，凤儿和他认识多长时间了？ 快两个月了。 那今天凤儿是去找他了吗？ 哎，这事儿小凤不告诉我，不过我看他的意思是想去找他，临走时啊眉飞色舞，脸笑得像开了花似的。怎么这个人？ 伯母，我和您一样关心小凤，您知道他都爱去什么地方，另外这个人的情况您知道多少告诉我多少好吗？ 这个人会害小凤吗？ 有可能，不过但愿是我把人搞错了。 其实外婆还是把时间说的少了，这个叫谢华的男人凤儿已经认识了半年了，只是最近两个月才让外婆察觉。凤儿的案件被调查分局侦破后，网络上不少 BBS 里都有人贴出支持凤儿的帖子。就在凤儿准备接受审判前最后一次上网的时候，他和谢华在一个聊天室里相遇了。谢华一点没保留地把真实姓名告诉了他，并表示愿从精神上做他的支柱。于是他们见面了，两个人站在一起还算般配。谢华已经三十出头了，相貌还算英俊，凤儿虽然长得平常一些，但年轻许多。初次见面，谢华就毫不犹豫地表白了自己的感情，甚至想陪凤儿参加后面的每一次庭审。凤儿感激他的痴情，但拒绝把这段感情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。那时他正在改变自己的人生观，虽心有不甘，但逐渐承认自己是做错了事。法院的判决下来后，谢华一时冲动，又声称要尽快赚钱帮他还上那500万，于是他们自相识后第一次吵了起来。 你是我什么人？凭什么要你还钱啊？ 一个大男人在这种时刻就应该挺身而出。 那就你做你的大男人，我做我的小女人好了。 不过吵完之后，他们的感情更近了一步。当然谢华那代还500万的豪言壮语也只是一时情动而已。作为一个散漫懦弱的人，生活中很多诱惑都使得他难以集中精力，这其中最大的诱惑当然还是互联网。风儿认识他时，谢华每天清醒的时间三分之一就已经献给了互联网，后来更是把一半的时间泡在网上。不过风儿没有因为这个而对他发过脾气，自己不能上网，知道那种与网络分手的痛苦，谢华有时让他用自己的机器上一下网过一过瘾，风儿怕连累谢华还是忍住了。天色将晚， 风儿和谢华漫步在江岸边，他和杨真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从未去过阿辉网站。直到这次侦查局协助调查以前，他还只是在户外广告上见过阿辉，而且全无印象。杨真不去，是因为性格成熟，精神上和生活上都不需要。风儿不去，是因为他一上网，只会去寻找一些软件网站，寻找最新的软件成果，特别是一些交流黑客、攻击技术的网站，风儿更是那里的常客。但是有一点，风儿和杨真不可能一样，那就是半年来他已经无数次近距离地端详过谢华的脸。谢华长得像阿辉，杨真和其他人一望便知，风儿竟然全无察觉，因为两个人一直保守着这段感情的秘密，也没有一个与他们都相熟的朋友给风儿提到过这点。 这些天你好像变了个人。 变得让人讨厌了。 不，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你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爱笑。 你就是老奸巨猾，天天这么审查别人。 嗨，什么叫审查呀？你有什么变化我一点都不知道，那就叫爱你吗？ 告诉你吧，我又能上机了。 上机？天哪，你不怕公安局找你的麻烦？ 没关系的，他们不管，你不用问啦。 在风儿讲过这句话后几秒钟，谢华忽然停了下来，接着眉眼紧皱，身体抽搐。 你怎么啦？不舒服啊？你怎么出虚汗了？ 风儿赶忙掏出手帕想替谢华擦汗，却被他粗暴地拨到一边，弄得风儿一个趔趄。 你怎么？ 风儿，对不起，我的肚子有点疼，我上趟厕所，你等我一会儿。 谢华左右张望，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公共厕所，一溜烟地跑了过去。钻进厕所之后，他立刻掏出 WAP 手机，连上阿辉网站。几个如厕的人从他身边经过，莫名其妙地看了他几眼，见他的面孔像通了电一样哆嗦着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小屏幕。由于他使用的是小型耳麦，别人听不到声音，只觉得世上真是什么人都有，宁愿在这种臭气熏天的地方上网。远处，风儿待在清爽的江边，忽然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，风儿掏出手机打开，里面传出杨真焦急的声音。 风儿，你是不是和谢华在一起？ 是。怎么，这个你也要了解啊？ 他现在在你身边吗？ 不舒服，上厕所去了。 风儿，你赶快离开他，和谢华在一起有危险。 怎么会？ 不，风儿，他有可能是阿辉催眠的对象。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了解。 风儿，至少你要保证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不要离开人群。 是啊，想一想，谢华和阿辉倒是有些像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全中国像阿辉的人恐怕成百上千吧。好了，他来了。 远远看到谢华已经从厕所走了出来，风儿匆匆收了线。谢华又来到风儿面前，脸上还是那副熟悉的表情，令风儿踏实了不少。想到刚才和杨真讲话时那种语气，风儿也有些后悔，杨真毕竟是在关心他。 刚才肚子里不舒服，动作有些大了，碰痛你了？ 哎呀，行了，其实你这样才让我不舒服，磕磕碰碰的又有什么啦？我又不是玻璃人，用得着这么婆婆妈妈的？结婚以后你是做我老公还是做我父亲啊？ 啊？你说结婚？以前你可从来不提这事儿啊。 受过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之后，风儿变得很善解人意，他把身体移进谢华，双手抚摸着他的脸颊。 以前是以前，以前我不懂事儿，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，觉得自己年纪还小，多自由几年才好，没想过你的需要。你心里肯定总是七上八下的吧？ 30多岁的人了，我比你小许多，不知什么时候就飞了。结了婚，你也能踏实了。 谢华激动地用手去搂风儿。就在这时，一阵肆无忌惮的大笑从他们身边爆发出来，吓得两人连忙分开。扭头一看，两个女孩子从他们一旁走过，一边聊一边笑，其实根本没有注意他们。风儿冲他们的背影做了个怪样，谢华左右望了望，他们正待在江边带状公园里，远处有一个废弃的旧码头。风儿发现谢华在观察那个地方，心领神会，主动拉着他的手向废码头走去。刚走几步，风儿腰间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他一边走一边打开手机，里面传出事先录好的声音。 您好，张小凤小姐，这里是中华美食网武汉站，滨江饭店现在推出情侣套餐项目，希望您能喜欢，内容有…… 风儿指头一按，挂掉了手机。 禁止令发出后，我已经半年没上网了。难道我以前曾经上过这家网站，所以他们还保留着我的用户信息？我怎么没有印象了？ 等两人走到那个道路不通的废码头，才发现聪明的情侣远不止他们一对，东一对西一对，有的只相隔几步远。风儿向谢华吐了吐舌头，然后两人又开始边走边寻找。 那儿吧，就是大武汉有再多的恋人，也不可能把一座山都挤满吧。 风儿带着羞涩地指了指远处的一个小山包，山包周围环绕着一片物业区，但灯光照不到山上。夜幕降临，他们向黑乎乎的小山走去，风儿的手机又响了起来。风儿把手机打开，又传出一个机械的声音。 您好，这里是郁金香网上花店，本店特备情侣花束，共15个品种，希望您能…… 哼，露馅了吧？认识我以前，你一定消费过许多情侣商品，不然这些网站怎么有你的用户资料呢？告诉我，是和谁啊？ 就是，消费过许多，都是和小帅哥们一起消费的。 两人打打闹闹地来到山坡旁，周围终于不再有讨厌的闲人，两人的手机也都关上了。风儿非常希望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来和男友分享。她随着谢华刚要踏上登山的路，不知怎的，杨真的声音突然在脑海里回响起来。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不要离开人群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小说剧《生命之网》，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